据介绍，一是一个全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五是五个功能区，也就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776是776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本市直接将管控单元划分到街道乡镇，在这一基础上，为满足各区生态环境管理实际需求，鼓励各区细化管控单元划分，补充准入清单。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速干类服装、防晒类服装和帽子、防晒类冰袖等功能类服装的比较试验结果。 在采集的71个品牌80件样品中，27件没有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其中11件样品吸湿或速干性能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5件样品的防紫外线性能没有达到标准或标称要求，起不到防晒作用或防晒效果差，品牌涉及阿迪达斯、 Keep、 九牧、鸿星尔克等。 目前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市消协比较试验结果作为线索转交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市生产销售的经营主体依法进行查处。 记者昨天从市文物局了解到，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在德胜门建楼四层展厅展出，展览选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行的钱币及其他展品共537件套，展览购买入馆门票就可以参观，馆内每天限流300人，观众要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昨天是中国医师节，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到去年底我国有超过400万名医师，去年一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77亿4千万。 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有医师408万6千人，覆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医学主要专业，每千人口医师数达到2.9人。医师队伍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59.5%，其中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占比45.8%。 国际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关于孟晚舟引渡事宜的听证会当地时间18号结束，但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法官表示将于10月21号举行会议商定宣判日期。华为加拿大公司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声明，再次指出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中滥用法律程序以及违反国际法。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北京青年报关注，环球度假区今天重启内部压力测试。度假区方面表示，目前任何形式门票都不是官方售卖。 新京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大部分国际储备资产遭冻结，经济困境加剧。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通州区计划设立阅读基金，十四五期间打造15分钟阅读圈。 早上7点3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京城京市关注，女投资人培训课晕倒身亡，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涉事公司。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9亿剂次。 本周，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阿富汗40多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波折？接下来，阿富汗局势有哪些方面要重点关注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向妻子坦白两次嫖娼经历后，由于没有获取妻子的原谅，湖南男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趁机将妻子杀害后，制造出妻子因交通事故而身亡的假象。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一起细思极恐的故意杀人案件判决书。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邀请律师为您分析这起案件中的法律问题。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顺义法院召开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审理通报会，交管局开展不礼让斑马线秩序治理工作。一周影视看点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如果遭遇欠薪，劳动者该怎样维权呢？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提醒，一旦遭遇欠薪，可以通过四个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是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12333，北京12333热线可以受理拖欠工资方面的投诉举报，转交本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处理。 二是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在市人力社保局官网可以查询到本市所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投诉举报地址和电话。 三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可以依法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注册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劳动者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四是京津冀地区劳动者可以异地投诉，京津冀户籍的劳动者如果用工地也在京津冀区域内，一旦发生欠薪，可以选择向工地工作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提起异地诉讼。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0摄氏度，昨天京城再次出现降雨过程，入夜后雨水逐渐停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9.2毫米。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04，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3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滕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业主质疑共有产权房没有按规划设计施工，开发商解释原因。 那天我们那个水都达到齐腰深了，就从这个主建的窗户洞口进来的水。 公寓楼建成13年，中央空调管道频繁爆裂漏水，该由谁来出资维修？ 交房到现在才12-3年的样子，管道就已经成这样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石景山区御景阳光小区的多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今年1月1号交房，但入住之后他们发现小区设计规划的下凹式绿地没有了，而地下储物间也变成了地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御景阳光小区是石景山区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位于玉泉西街，共有14栋居民楼，452套房屋。8月18号中午，记者来到这里，业主徐先生指着小区内的居民楼告诉记者，房屋设计地上6层，一层和地下车库之间的这层规划的是多个1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室储物间，但是入住之后他们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楼在那选房的公告里是6层洋房，但是呢现在呢不是6层了，是1、2、3、4、5、6、7，这七， 这是什么房您知道吗？ 官方认为的这一层的下面就叫仓储，但北京市批给他的仓储是要做地下，但现在这东西他要非说是要地下，那我只能说我们也没办法，我认为它就不是地下。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栋居民楼的前后都有一大块下凹式空地，深度大约有3米， 于是这层外侧墙体裸露出来，墙体上还能看到打开窗户后重新封上的痕迹。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查看了小区的规划图，发现现在楼前楼后下凹的地方，原设计规划是下凹式绿地，但是现在并没有被绿地覆盖，而是被围栏围了起来，黄土裸露。同时他们发现地下室储物间的结构也和规划不一样。 大家就调来了图纸，图纸对比发现地下没有这个设计， 那个墙是假的，能看见有一痕，有一方块，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开口。 由于它这个设计不完善，导致北京从6月25号、7月18号以及前几天这三场雨落到这里。 徐先生说，这个雨季每次赶上下雨，地库就会被雨水倒灌。随后记者跟随业主们来到地下车库，看到 B1 层地面潮湿，积水不是很多，但 B2 层地面存在大面积积水。业主刘女士提供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前几天雨大的时候，地库的墙面都被冲坏了。 这个视频就是这堵墙就从这儿进来的水，然后还有一堵墙，那天我们那个水都达到齐腰深了，就从这个违建的窗户洞口进来的水。 业主们怀疑地库漏水和墙体曾经开窗后被封有关，再加上开发商擅自增大地下储物间面积，没有按计划实施下凹式绿地等问题，让业主们对房屋的安全性也产生了质疑。那么违规建设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呢？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的开发商北京中实置业有限公司，负责预警阳光小区项目的工作人员贾先生向记者说明了情况。 在2017年拿地的时候叫两限房，拿地之后呢，因为政策调整嘛，改成那个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之后啊，我们这个整个地下原来规划的商业就全部没有了。交房之后，为了便于我们地下的仓储间的一个销售啊，我们局部的可能有一些简单的改造。这块已经是属于违规啊，及时的被市区两级建委啊叫停了。叫停了，现在是限期我们责令整改。 那么小区内消失不见的下凹式绿地又是怎么回事呢？贾先生解释说。 我们原设计规划呀，这个绿地啊就是高高低低的，它就属于叫下凹式绿地。因为冬天的土啊全是冻土块，它这个雨一下呀它就会塌，我们就是为了美观呢，及时把它进行一个封闭，来铺一个草皮来进行过渡，后期我们就把这些冻土块来进行一个换填。 而针对业主们质疑的地下车库为何出现漏雨的问题，贾先生表示， 从交房之初到交房之后啊，地下室的漏点确实说有一些，包括预留管道的位置啊，有一些封堵，因为当时是冬天嘛，我们封堵之后啊，进行了这种日常的降雨的实验之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历了这个今天这个夏天这个第一次雨季啊，是暴露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从漏点的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已经修复了90%多。 就地下车库漏点修复以及储物间和下凹式绿地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的问题，贾先生表示已经有了时间表，同时他还就业主对房屋安全性的质疑做出回应。 基本上在一个月之内吧，能够完成地库所有的一个漏点的维修，绝对不会有大量的水的进入。关于我们小院进行这个绿化恢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预计要在11月份才能完成所有的这些楼子。在结构验算方面啊，我们原设计院按照咱们区建委要求出具了相应的结构现代说明，也盖了他们章，这个已经放到物业进行备查，这个依据啊已经足以证明咱们这个结构是安全的。但是鉴于目前业主这个整个的这个要求啊，我们公司现在也正在商讨是不是需要再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目前公司这块也在积极的沟通，我也在推进这个事儿。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家住朝阳区建华南路地杰长安邑小区的业主张女士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使用中央空调，但管道经常爆裂漏水。张女士等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漏水时水量巨大，像下起了瓢泼大雨。 突然间那个卫生间漏得跟那个下雨一样。 地杰长安邑小区2007年开盘， A 座 B 座为70年产权的公寓楼。据张女士介绍，家中出现过严重漏水的业主至少有60户，她质疑为什么才使用了13年的管道会频繁产生严重的爆裂漏水。 这就是我们小区的情况，现状就是这样子的，那个管道都已经不行了。我们其实从交房到现在才12、13年的样子，然后就这个管道就已经成这样了。